资治通鉴卷第229，唐纪45，德宗神武圣文皇帝4，建中四年11月乙亥，以龙州为奉义军，卓高为节度使。此右使中使刘海广，许高奉翔节度使，高斩之。05留后杜希全，延州刺史戴修言，夏州刺史石长春，会渭北节度使李建辉，合兵万人入援，将至奉天，上诏将相以道所从出。官播浑贤曰：“莫古道险狭，恐为贼所邀。不若自乾陵北过，复百城而行，营于城东北箕子堆，与城中犄角相应，且分贼势。”卢杞曰：“莫古道尽，若为贼所邀，则城中出兵应皆可也。倘出乾陵，恐惊临请。”贤曰：“自此攻城，斩乾陵松柏以夜祭纣，其经多矣。今城中危急，诸道救兵未至，为西泉等来，所系非轻。若得营据要地，则此可破也。”启曰：“陛下行师，岂比逆贼？若令西泉等过之，是自经陵寝。”上乃命西泉等自莫谷进。丙子，西泉等军至莫谷，果为贼所邀。成皋以大弩巨石击之，死伤甚重。城中出兵应接，为贼所败。是夕四军溃，退保滨州。此越其辎重于城下，从官相视失色。修言夏州人也。此攻城一急，川堑还之。此一仗于乾陵，下士城中动静皆见之。使遣使还城，招诱市民，笑其不识天命。神策河北行营节度使李成急遇，闻上姓奉天，率众将奔命。张孝忠迫于朱涛、王武俊，以城为援，不欲成行。朔举止之，成乃留其子平，实娶孝忠女为妇，又解玉带录孝忠亲信，使税之。孝忠乃听城西归，遣大将杨荣国将锐兵600与城拒。城引兵出飞狐道，昼夜兼行，至代州。丁丑，加成神策行营节度使。王武俊马石攻赵州不克，心巳，石归营州。武俊送之5里，犒赠甚厚。武俊亦归衡州。上知初姓奉天也。陕国观察使姚明阳以军事为都防御副使张劝，去意行在。劝募兵得数万人，甲申，以劝为陕国节度使。诸此恭为奉天经月，城中资粮俱尽，尚遣箭部出城搀贼，其人肯以苦寒为辞，贵奏起义如库，尚为之寻求不获，竟泯没而遣之。使公寓才有粒米2斛，每4贼之休息， 夜坠人于城外，采无精根而尽之。上召公卿将吏谓曰：“朕之不得，自陷危亡，故其已也。公备无罪，宜早降以救世家。”群臣皆顿首流涕，七尽死力。故将士虽困急，而锐气不衰。上之姓奉天也。梁料使崔纵劝李怀光领入园，怀光从之。纵西敛军资与怀光接来，怀光昼夜备道，至河中立皮休兵三日。河中引李奇运倾力犒宴，军上欲迁延，崔纵先撵货才渡河，谓众曰：“至河西，西已分次。”众立之，西屯蒲城，有众五万。其运运之孙也。李成行且收兵，亦自蒲津济，军于东魏桥。其实有足四千，常善于抚育，与士卒同甘苦，人乐从之。旬月间至万余人。神策兵马使尚可孤讨李希烈，将三千人在襄阳，自武关入园，军于七盘，拜此将求敬，遂取蓝田。可孤宇文部之别种也。镇国军副使骆元光，其先安西人，骆凤仙养以为子，将兵守潼关近十年，为众所服。诸此遣其将何望之袭化州，自使董进弃州走行在，望之据其城，将聚兵以绝东道。元光引关下兵袭望之，走还长安。元光遂军化州，召募士卒，数日得万余人。此硕遣兵攻元光，元光解击却之，贼由是不能东出。上即以元光为镇国军节度使，元光乃将兵二千西屯招应。马遂遣其行军司马王权及其子惠将兵五千人入园，屯中卫桥。于是此党所据为长安而已，此恐民间常必超之，乃遣兵解昼伏夜行。此内以长安为忧，乃急功奉天，使僧法间造云梯，高广各数丈，国以四阁，下施巨轮，上容壮士五百人，城中望之凶惧。上以问群臣，浑贤侯仲庄对曰：“臣观云梯事甚重，重则易陷，臣请迎其所来，凿地道，积薪蓄火以待之。”神武军使韩成曰：“云梯小计，不足上劳胜虑，臣请御之。”乃夺梯之所宿，广长东北于三十步，多处高油松枝新苇于其上。丁亥，此圣兵鼓噪攻南城。韩游归曰：“此欲分无力也。”乃引兵沿背东北。戊子，北风甚峻，此推云梯，上施施毡，悬水囊， 在壮士攻城，亦以焚温置人旗下，抱薪覆土填堑而前，矢石火炬所不能伤。贼并兵攻城东北隅，矢石如雨，城中死伤者不可胜数。贼已有登城者，尚与浑贤对泣，群臣为仰首助天，尚以无名告身，自御史大夫时时500户以下千余通受贤，始目敢死是御之，仍赐御笔，使视其功之大小，书名己之，告身不足则书其身。且曰：今便与清别，贤俯伏流涕，上抚其背，虚膝不自生。时士卒动馁，又伐甲胄，贤抚玉，积以忠义，皆鼓噪力战。贤众流矢，进战不辍，出不言痛。会云梯碾地道，一轮偏陷，不能前却，火从地中出，风势一回，城上人头尾聚，散松枝，卧以高游，欢呼震地。须臾，云梯及梯上人皆为灰烬，臭闻数里，贼乃隐退。于是三门皆出兵，太子亲督战，贼徒大败，死者数千人。将士伤者，太子亲为裹疮。入夜，此复来攻城，使及御前3步而坠，赏大惊。李怀光自蒲城引兵去泾阳，并北山而西，先遣兵马使张韶微服践行一行，在藏表于蜡丸。韶至奉天，执贼方攻城，见韶以为贱人，屈之使与民俱填堑。韶得见，于堑抵城下呼曰：我朔方军使者也。城上人下绳引之，必登身重数十尺，得表于衣中而进之，上大喜。余韶以殉城，四余欢声如雷。癸巳，怀光拜此兵于李全，此闻之惧，引兵遁归长安。众以为怀光复3日不至，则城不守矣。此既退，从臣皆贺。汴华行营兵马使贾引林进言：陛下性太急，不能容物，若此性未改，虽诛此败亡，犹未爱也。尚不以为侮，甚称之。侍御史莫其柱开金商运路，重为季节，诸道共赴祭祀，用度使镇。诸此至长安，但为城守之计，使遣人自城外来。周走呼曰：奉天破矣，欲以获众。此计据府库之富，不爱金帛以悦将士，公卿家属在城者皆给月俸。神策及六军从车驾及歌书要礼成者，此皆给其家粮，加以善玩器械，日费甚广。及长安平，府库尚有余绪，见者皆追怨有司，指抱脸焉。或谓此曰： 陛下既受命，唐之灵庙不宜复存。此曰：朕常北面侍唐，其忍为此。又曰：百官多缺，请以兵挟士人补之。此曰：抢受之则人惧，但欲士者则与之，何必叩户拜官也？此所用者为范阳神策团练兵，经元足交皆不为用，但守其所掠资货不肯出战，有密谋杀此，不果而止。李怀光姓粗疏，自山东来赴难，朔与人言卢杞、赵赞、白志贞之奸佞，且曰：天下之乱皆此曹所为也，吾见上当请诛之。既解奉天之为，自今其功，为上必皆以疏礼。或说王弘、赵赞曰：怀光原道愤叹，以为宰相谋以乖方，杜之负敛繁重，经引靠刺刻薄，只胜于拨迁者三臣之罪也。今怀光心力大功，上必披荆不成，寻得失，使其言入，岂不待哉？弘赞以告卢杞，杞惧，从容言于上曰：怀光勋业社稷世赖，贼徒破胆，皆无守心，若使之乘胜取长安，则一举可以灭贼，此破竹之势也。今听其入朝，必当赐宴，流连累日，使贼入京城，得从容成备，恐难图矣。上以为然，召怀光指引军屯汴桥，与李建辉、李成及神策兵马使杨惠元克期共取长安。怀光自以数千里结城赴难，破诸此解重围，而咫尺不得见天子，亦书样样曰：吾今已为奸臣所排，是可知矣。遂引兵去，至鲁殿，留二日乃行。剑南西山兵马使张斐以所部兵作乱，入成都。西川节度使张延赏弃城奔汉州，鹿头数将赤干遂等讨之，斩匪及其党，延赏复归成都。淮南节度使陈绍游将兵讨李希烈，屯盱眙，闻诸此作乱，归广陵，修堑垒，善甲兵。浙江东西节度使韩晃避官粮，进马牛出境，筑石头城，穿井进白所，善管地数十，修务壁，起建业，抵泾县。楼叠相主已被车驾渡江，且自固也。绍游发兵三千，大越于江北。晃亦发舟师三千，要武于荆江以应之。盐铁使包吉有钱帛八百万，将书京师。陈绍游以为贼据长安，为其收复，欲强取之，即不可。绍游欲杀之，即惧，溺妻子于案牍中，即济江。绍游悉收其钱帛，即有守财卒三千，绍游亦夺之，即才与数十人聚至上元， 复为韩皇所夺，使南方藩镇各毕竟自守。为曹王高所遣使见到贡献，李希烈攻逼辩证，江淮路绝，朝贡皆自宣饶荆襄驱武关。高至游弋平道路，由是往来之使通行无阻。上问陆贽以当今切务，至以向日治乱，由上下之情不通，劝上接下从谏，乃上书其略曰：臣为当今急务在于审查群情，若群情之所甚欲者，陛下先行之，所甚恶者，陛下先去之。欲物与天下同而天下不归者，自古及今谓之有也。夫理乱之本系于人心，况乎当变故动摇之时，在威仪向背之际，人之所归则直，人之所去则轻，陛下安可不审查群情，同其欲物，使义照归趋，以敬邦家乎？此诚当今之所急也。又曰：情者切闻于意，颇究群情，四方则患于中外一乖，百弊又患于君臣道格，郡国之治不达于朝廷，朝廷之诚不生于宣弼，上则缺于下部，下情庸于上文，时事不必知，知事不必时，上下匹格于其际，真伪杂糅于其间，剧院萧萧，藤棒汲汲，欲无遗阻，岂可得乎？又曰：总天下之志以助聪明，顺天下之心以施教令，则君臣同志何有不从？远而归心，孰与为乱？又曰：虑有余而尽道，事有要而似迂。书奏旬日，尚无所施行，亦不诘问。至右尚书，其略曰：臣闻立国之本在乎得众，得众之要在乎见情，故仲尼以为人情者圣王之田，言礼道所生也。又曰：义前下坤上曰泰，坤下前上曰匹，损上益下曰义，损下益上曰损。夫天在下而地处上，余未乖矣，而反谓之泰者，上下交固也。君在上而臣处下，余亦顺矣，而反谓之匹者，上下不交固也。上曰己而欲于人，人必悦而奉上矣，岂不谓之义乎？上灭人而祀诸己，人必怨而叛上矣，岂不谓之损乎？又曰：周即君道，水即人情，周顺水之道乃福，为则末，君得人之情乃固，失则危。是以古先圣王之居人上也，必以其欲从天下之心，而不敢以天下之人从其欲。又曰：陛下奉习俗以防礼，任削平而在公，以明威照临，以严法治断，流弊自久， 郡衡太深，远者惊疑而祖命逃死之祸作，近者未赦而偷容避罪之太生，君臣一乖，上下情格，君务治理而下防诸疑，臣将纳中，又上虑期待，故瑞常不布于群物，物情不达于瑞聪。臣于往年曾任御史，获奉朝业，仅遇半年，陛下延岁高居，未尝降旨临问，群臣举己屈退，亦不列事奏臣，宣陛之见且未相遇，宇宙之广何由自通，虽复立对使臣，别言宰辅，既书失息，且亦公言，未行者则借以枢密误论，以行者又谓之遂事不见，见生居爱，动设猜嫌，由是人各隐情，以言为会，至于变乱将起，亦照同忧，独陛下恬然不知，方为太平可治。陛下以今日之所睹，验往时之所闻，孰真孰虚，何得何失，则事之通色备详之矣，人之情伪尽知之矣。上乃遣中使谕之曰：朕本性甚好推诚，亦能纳谏，将为君臣一体，全部提防，唯推诚不疑，多被奸人卖弄，今所致患害，朕思亦无他，其师反在推诚。又见官论事，少能慎密，立自金铉，归过于朕，以自取名。朕从即位以来，简奏对论事者甚多，大抵皆是雷同，道听途说，世家质问，聚集词穷，若有奇才异能，在朕起息拔擢。朕见从前以来事只如此，所以近来不多取次对人，亦非倦于接纳，卿宜深悉此意。至以人君临下，当以诚信为本，见者虽此情彼拙，亦当优容以开言路，若朕之以威，折之以变，则臣下何敢进言。乃复上书，其略曰：天子之道与天同方，天不以地有恶目而废发生，天子不以时有小人而废听纳。又曰：唯信与诚，有失无补，一不诚则心莫之薄，一不信则言莫之行。陛下所谓失于诚信以致患害者，臣妾以私言为过矣。又曰：欲之以智则人诈，视之以疑则人偷，上行之则下从之，上失之则下报之，若诚不尽于己而妄尽于人，众必待而不从矣，不诚于前而曰诚于后，众必疑而不信矣。是知诚信之道，不可思虚而去身，愿陛下慎守而行之有加，恐非所以为回者也。又曰：臣闻众毁赞扬成汤，不称其无过而称其改过，即辅歌颂周宣，不美其无缺 而美其补缺。是则圣贤之意教然著名，唯以改过为能，不以无过为贵。改为人之行己，必有过差，上至下愚，俱所不免。智者改过而亲善，愚者耻过而遂非。亲善则其德日新，遂非则其恶弥积。又曰，谏官不密自矜，信非忠厚，其余圣德故亦无亏。陛下若纳谏不为，则传之士卒增美；陛下若为谏不纳，又安能尽之误传？又曰，耻言无厌不必用，智言当理不必为，慈诸而孝肃者不必愚，言干而利众者不必智。世界考之以实，虑之以忠，其用无他，为善所在。又曰，陛下所谓必见奏对论事，皆是雷同道听图说者，臣妾以众多之意足见人情，必有可行，亦有可畏，恐不宜一概轻侮而莫之省纳也。陛下又谓世家质问即便词穷，臣但以陛下虽穷其词而未穷其理，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。又曰，为下者莫不怨忠，为上者莫不求理，然而下美苦上之不理，上美苦下之不忠，若是者何？两情不通故也。下之情莫不愿达于上，上之情莫不求之于下，然而下恒苦上之难达，上恒苦下之难知，若是者何？久必不去故也。所谓久必者，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。好圣人耻闻过，敞辩己，炫聪明，立威严，自强弊，此六者君上之弊也。谄于故忘未诺，此三者臣下之弊也。上好胜必甘于宁辞，上耻过必忌于直谏，如是则下之谄于者顺直，而忠实之语不闻矣。上敞辩必矫说而折人以言，上炫明必易夺而愚人以诈，如是则下之故忘者自辩而切磨之词不尽矣。上立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，上自闭必不能引咎以受归，如是则下之未诺者必孤，而情理之说不深矣。夫以区域之广大，生灵之众多，宫阙之重深，高卑之限格，自离限而上，或睹至尊之光景者，于异照而无一焉。就或睹之中得皆言义者，又千万不一，幸而得皆者，犹有久必居其间，则上下之情所通显矣。上情不通于下则人祸，下情不通于上则君疑，疑则不纳其诚，祸则不从其令，诚而不见纳则应之以备，令而不见从则加之以行，下备上行，不败何待？是使乱多离少，从古已然。 又曰：“昔赵武讷讷而为晋贤臣，将侯木讷而为汉元府。然则口疾者是或非信，辞屈者礼或未穷，人之难知，尧舜所并。胡可以一筹一节而未尽其能哉？以此察天下之情，故多失时；以此清天下之事，必有疑才。”又曰：“见者多，表我之能好；见者直，是我之能容；见者之狂污，明我之能恕；见者之漏泄，长我之能从。是则人君与见者交相异之道也。见者有爵赏之力，君亦有礼安之力；见者得献替之名，君亦得采纳之名。然由见者有失忠而君无不美，唯恐党言之不切，天下之不闻，如此则纳谏之德光矣。”上颇采用其言。李怀光顿兵不进，朔上表曝扬卢杞等罪恶，众论喧腾，亦就其等。上不得已，十二月壬戌，贬起为新州司马，白志贞为恩州司马，赵赞为播州司马，患者翟文秀尚所信任也。怀光又言其罪，上亦未杀之。乙丑，以翰林学士、辞部员外郎陆贽为考功郎中，金部员外郎吴通威为直方郎中。至上奏，此以出道奉天，护从将吏吏加两阶，今翰林独迁官，夫刑罚先贵近而后卑远，则令不犯；刑赏先卑远而后贵近，则功不移。望先禄大劳，赐遍群品，则臣亦不敢独辞。上不许。上在奉天，使任税、田悦、王武俊、李纳赦其罪，后禄以官爵，悦等皆密归款，而犹未敢绝朱涛，各称王如故。涛使其虎牙将军王志说月曰：“日者八郎有疾，涛与赵王不敢爱其死，竭力复救，幸而解围。今太尉三兄受命关中，涛欲与回纥共往助之，愿八郎治兵与涛渡河，共取大梁。”越心不欲行，而未忍绝涛，乃许之。讨复遣其内侍舍人李管见越，审其可否。越犹豫不决，密召护鄂议之。司武侍郎许世泽曰：“朱涛昔侍李怀仙为牙将，与兄此及朱熹采共杀怀仙而立熹采，熹采所以宠信其兄弟智矣。涛又与判官李子苑谋杀熹采而立此，此既为帅，涛乃劝此入朝而自为留后，虽劝以忠义，实夺之权也。平生与之同谋共攻，如李子苑之徒，负而杀之者二十余人，今又与此东西相应，使涛得志， 此亦不为所容，况同盟乎？讨为人如此，大王何从得其肺腑而信之也？彼引幽灵回纥十万之兵屯于胶中，大王出营则成秦矣。彼求大王减魏国之兵南向渡河，与关中相应，天下其孰能当之？大王于时悔之无及，为大王计，不若杨许协行而因为之备，后加营涝，至则托以他故，遣将分兵而随之。如此，大王外不失报德之名，而内无仓促之忧矣。护恶等皆以为然。王武俊闻李管侍卫，遣其司行员外郎田秀持剑阅曰：“武俊向以宰相处事失仪，恐祸及身。有八郎困于重围，故与涛合兵救之。今天子方在隐忧，以德随我，我曹何德不悔过而归之也？舍九夜天子不是而是涛乎？且此魏昌帝之时，涛与我曹比肩为王，故以轻我曹矣。况使之南平变落，与此连横，吴蜀皆为虏矣。八郎甚勿与之俱难，但必成俱守。武俊请似其系，连昭义之兵击而灭之，与八郎再清和硕复为节度使，共事天子，不亦善乎？”乐毅遂决。待涛曰：“从行，必如前约。”丁卯，涛将范阳部计五万人，私从者负万余人，回纥三千人，发河间而南，辎重首尾四十里。李希烈攻李勉于汴州，驱民运土木，筑垒道以攻城，奋其未救，病人填之，谓之失心。免城守累月，外救不至，将其众万余人奔宋州。庚午，西烈献大梁，华州刺史李成以城降西烈，西烈以城为尚书令兼永平节度使。免上表请罪，上谓其使者曰：“朕由失守宗庙，免宜自安，待之如初。”刘洽遣其将高义将精兵五千保襄邑，西烈攻拔之，义赴水死。西烈乘胜攻宁陵，江淮大震。陈少游遣参谋温树送款于西烈曰：“豪寿疏卢，以令持备，涛哥卷甲，服似指挥。”又遣巡官赵显解李纳于运州。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官播罢为刑部尚书，以给事中孔朝甫为资清勋卫使，国子祭酒董进为河北勋卫使。陆志言于上曰：“今道变天下，余驾拨迁，陛下宜痛自引过，以感人心。昔成汤以罪己薄兴，楚昭以善言复国，陛下诚能不吝改过，以言谢天下，使书诏无所避忌， 臣虽愚陋，可以养父盛情，数令反侧之徒革新向化。上然之，故奉天所下书诏，虽骄将汉族闻之，无不感激挥涕。述者上言，国家厄运已有变更，以应时数。群臣请更加尊号一二字，上以问至，至上奏以为不可。其略曰：尊号之兴本非古制，行于安泰之日，以累千冲，习乎丧乱之时，犹伤士体。又曰：迎秦得衰，今黄与帝，使总称之。刘及后代，昏辟之君，乃有圣刘天元之号。是之人主轻重，不在名称。损之有千光击鼓之善，重之或金能纳产之机。又曰：必也辅积数数，须有变更，与其增美称而失人心，不若触旧号以知天界。上纳其言，但改年号而已。上又以中书所传涉文释志，至上言以为动人以言，所感以浅，言又不切，人谁肯怀？今兹得因，悔过之意不得不深，引咎之词不得不尽。洗刷疵垢，宣扬御音，使人人各得所欲，则何有不从者乎？应须改革释条，仅据别状同进，舍此以外，尚有所余，切以知过非难，改过为难，言善非难，行善为难。假使涉文至经，止于知过言善，犹愿胜率更思所难。上然之。兴元元年春正月癸酉朔，赦天下，改元。志曰：治理兴化，必在推诚，忘己济人，不吝改过。朕四服披垢，君临万邦，失守宗挑，越在草莽，不念率德，诚莫追于既往，永言思旧，其有负于将来，明争其义，以示天下。小子具德服嗣，枉敢怠荒，然已长于深宫之中，暗于巾帼之物，积习逆逆，居安忘危，不知稼穑之艰难，不恤征戍之劳苦，则米下究，情味上通，事迹庸格，人怀遗祖，由昧行己，遂用兴荣，征师四方，转享千里，覆车及马，远近骚然，行机居送，重遮劳止，或一日屡交锋刃，或连年不解甲胄，四殿伐主，世家米衣，死生流离，怨气凝结，利益不息，田来多荒，暴令峻于诸囚，皮蒙空于柱轴，转死沟壑，离去相驴，一里秋虚，人烟断绝，天谴于上而朕不悟，人怨于下而朕不知，训至乱阶，变兴都邑，万品失序，九庙震惊，上累于祖宗， 下覆于征戍，痛心舔帽，最实在于永言愧道，若坠泉谷。自今中外所上书奏，不得更言圣神文武之号。李希烈、田悦、王武俊、李纳等咸以勋旧，各守藩围。朕抚育乖方，至其一句，皆由上失其道而下离其灾。朕实不君，人则何罪？一并所管将吏等一切待之如初。朱涛虽原诸此连坐，路远必不同谋，念其旧勋，勿在宏待。如能孝顺，亦与为心。诸此反意天长，盗窃名器，暴犯临请，所不忍言，获罪祖宗，朕不敢赦。其协从将吏百姓等，但官军未到京城以前，去逆孝顺，并散归本道本君者，并从设立。诸君诸道应付奉天及尽收京城将士，并赐名奉天定难功臣，其所加殿墨钱、税监价、竹木茶漆、雀铁之类，悉宜停罢。设下，四方人心大悦。即上还长安明年，李抱真入朝未上言，山东宣布设书，士卒皆感泣。臣见人情如此，知贼不足平也。命兵部员外郎李冲为行记宣慰使。诸此更国号曰汉，自号汉元天皇，改元天皇。王武俊、田悦、李纳见赦令，皆去王号，上表谢罪。唯李希烈自恃兵强财富，遂谋称帝，遣人问疑于颜真卿。真卿曰：老夫常为礼官，所忌为诸侯朝天子礼耳。希烈遂即皇帝位，国号大楚，改元武成，至百官，以其党郑奔为侍中，孙广为中书令，李缓、李元平同平章事，以汴州为大梁府，分其境内为四节度。希烈遣其将辛景真为颜真卿曰：不能驱节，当自焚。积心灌油于其庭，真卿驱复火，景真拒止之。希烈又遣其将杨峰击射刺陈少游及寿州刺史张建峰，建峰直封逊于军，腰斩于市。少游闻之骇惧，建峰据以少游与希烈交通之状闻。上月，以建峰为豪寿庐三州都团练使。希烈乃以其将杜少成为淮南节度使，使将部计万余人先取寿州，后至江都。建峰遣其将贺兰元军、少仪守霍丘丘栅，少成竟不能过，遂南寇齐黄，欲断江路。时上命包吉自都江淮财富，溯江一行在，至齐口，欲少成入寇。 曹王高遣齐州刺史伊慎将兵7000拒之，战于永安树，大破之。少成脱身走，斩首万级，包吉乃得前。后即入朝，具奏陈少游夺财富事，少游惧，后连所部以偿之。李希烈以下口上流要地，使其骁将董事募死士7000袭鄂州。刺史李坚掩其卧骨闭门以待之，是撤乌才以焚门。坚率士卒出战，大破之。上以坚为鄂越缅都团练使。于是西列东魏曹王高，西魏李谦，不敢负有亏江淮之志矣。朱涛引兵入赵境，王武俊大聚犒饷，入魏境，田悦攻城被封，使者迎候相望于道。丁丑，涛至永济，遣王志见悦，约会馆陶携行渡河。悦见志曰：“悦故愿从五兄南行，昨日将出军，将士乐兵不听悦出，曰：国兵心破，战守余年，资处竭矣，今将士不免洞内，何以全军远征？大王日自抚巡，犹不能安，若舍诚意而去，招出目必有变。越之志非敢有二也，如将士何？以令孟佑备部骑5000，从五兄攻除木之意。因遣其司礼侍郎裴抗等往谢涛，涛闻之，大怒曰：“田悦逆贼，向在重围，命如丝发，使我叛军气凶，发兵昼夜复之，幸而得存。许我备州，我辞不取；尊我为天子，我辞不受。今乃负恩，误我远来，誓辞不出。”即日遣马石攻宗城、京城，杨荣国攻寇氏，皆拔之。又纵回纥掠馆陶，顿卧邑器皿车牛已去。越必城自守。壬午，涛遣裴抗等还，分兵致力守平恩、永济。丙戌，以吏部侍郎卢汉为兵部侍郎，同平章事。汉亦喜之妻室孙也。朱涛引兵北为贝州，引水还之。刺史行曹俊应城据守，纵范阳及回纥兵大掠诸县，又把武城通德第二州，十几军时，遣马石将部骑5000屯灌氏以逼魏州。以己世中杜黄常为江淮宣慰副使，赏于行宫五下主诸道贡献之物，榜曰琼林大营库。陆志以为战守之功，赏赖未行而具思别库，则士卒愿望无复斗志。上书谏，其略曰：天子与天同德，以四海为家，何必挠费功方，重聚私货，讲至尊而待有私之手，辱万圣以效匹夫之藏， 窥法施人，又兼具特，以私治事，岂不过哉？又曰：请者六师出降，百物无处，外汉凶徒，内防威谍，昼夜不息，待将五旬，洞内交亲，死伤相枕，毙命同力，敬仪大奸，良以陛下不厚其身，不思其欲，绝干以同祖武，辍食以啖功劳，吾莽志而人不协，怀所感也，吾厚赏而人不怨，悉所无也。今者功为已解，衣食已丰，而遥独方兴，军情稍阻，岂不以勇夫恒性，势力金功，其患难既与之同忧，而好乐不与之同利，苟一田陌，能无怨资？又曰：陛下诚能尽享重围之阴忧，追戒平居之专欲，凡在二库获会，尽令初次有功，每获真华，先给君赏，如此则乱必静，贼必平，徐驾六龙，悬赋都邑，天子之贵，岂当忧贫？是乃散其小楚而成其大楚，损其小宝而固其大宝也，上即命去其榜。萧父常言于上曰：宦官自艰难以来，多为监军，世恩纵横，此属但应掌功业之事，不宜委以兵权国政。上不悦。又常言：陛下建作之初，圣德光披，自扬言卢杞独乱朝政，以至今日，陛下诚能变更睿智，臣敢不竭力。倘使臣一阿苟免，臣实不能。又常与卢杞同奏事，杞顺上旨，复正色曰：卢杞言不正。上愕然，退谓左右曰：萧父清朕。戊子，命父充山南东西、京湖、淮南、江西、鄂越、浙江东西、福建、岭南等道勋位安抚使，实疏之也。继而刘从一及朝士往往奏刘父，上谓陆贽曰：朕思迁姓以来，江淮远方或传闻过时，欲遣重臣宣慰，谋于宰相及朝士，迁位宜然，今乃反复如是，朕为之怅恨累日，以复悔行，使之论奏也。请知萧父何如人，其不欲行，亦屈安在？至上奏以为：父痛自修立，目为清真，用虽不周，性则可保，至于轻诈如此，父必不为。届时父欲逗留，从一安肯赴会？今所言矛盾，愿陛下明加辩解，若萧父有所请求，则从一何容未隐？若从一自有回护，则萧父不当受疑。陛下何淡而不辩明，乃直为此怅恨也。夫明则往祸，辩则往冤，祸莫甚于逆诈而不与明，冤莫痛于见疑而不与辩， 是使情尾相柔，中邪米分。兹时居上御下之要书，为陛下留意，上亦竟不复变也。辛卯，以王武俊为衡济深肇节度使，壬辰，加李抱真、张孝忠并同平章事。丙申，加田悦检校左仆射，以山南东道行军司马樊泽为本道节度使，前深肇观察使康日之为同州刺史，奉承军节度使，曹州刺史李纳为运州刺史，平卢节度使。戊戌，加刘洽、卞华、宋伯都统副使，知都统事。李勉悉以其众受之。辛丑，六军各置统军，至从三品，以宠勋臣。吐蕃上节赞请出兵助唐守京城。庚子，遣秘书监崔汉衡使吐蕃，发起兵。